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准时埋位收睇《风云高》，咁多谢各位嘅支持。本日陶杰嘅披床咧，同埋白伟聪亦都非常欢迎各位嘅加入。咁啊，中国今日举行咧九三大阅兵咧，呢个相信全世界都睇住一啲咧小枝节同埋动态。咁啊，果然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系同普京咧嗰个交谈咧极为密切。咁啊，成班咧获邀啊吓嘅呢啲国家嘅领袖，当然西方国家一个咧都见唔到。咁啊，先前咧有啲大陸啊，嗰啲人士好熱心咁提倡，話不如邀請 Donald Trump 啊一齊嚟閱兵，就可以喺天安門城樓咧就達成中美俄三國啊嘅三巨頭嘅會師。呢啲啊純粹咧係一啲民間一啲情緒嘅想像，美國當然唔會嚟，歐洲唔會嚟。咁大家你要睇到咧，係獲邀嘅國家裏邊，同埋咧邀請咗唔嚟嘅嗰啲咧，你都會睇到個態度。首先，就是印度總理莫迪咧，係唔嚟啦？因為咧，第二次世界大戰裏邊咧，印度都有一個好重要嘅國家。嗱，佢喺香港嗰場保衛戰裏邊咧，印度兵同埋加拿大派嚟嘅羅森少校領導嘅一班咧，幾乎係童子軍咧，少年兵團咧，亦都為保衛香港咧係殉職咗好多嘅。仲有一個國家咧，就係伊朗嘅總統咧，雖然係獲邀出席。但是咧冇被安排企喺天安門城樓嘅中心，左右就係普京同埋金正恩，就四個如果一齊自資浸浸埋位咧，呢個場面都仲好睇。係因為咧而家咧西方透過九三呢一場嘅所謂閱兵咧，就更加確認起碼中俄同埋北韓已經結成同盟。嗱，呢個咧唔需要簽字嘅，但係咧你中國嘅人嘅政治咧好中意用肢體語言啊。用嚟嗰種方式嚟到表達，今次咧就好多嘅中國嘅媒體咧就直播全個過程，包括咧係習近平咧同埋普京同埋金正恩一齊十步啊，係上呢個天安門上石級個過程咧好長。嗱，今次你都要覺得好奇怪，同埋個天津嘅上海合作會議一樣，本來起碼嘅禮儀就係你邀請咗咁多個國家嘅元首係嚟到咧係開會又好。同埋咧參觀呢個閱兵又好，應該你而家嗰個習近平啊，喺嗰個叫治理全球五點倡議裏面咧，你不斷喺度講話要提倡全球啊，無論國家大小係應該平等啊嘛，係咪？佢自己講平等啊嘛。但你睇下呢兩場盛會啊，大量嘅畫面咧，你會睇到佢對待呢啲咧係嚟出席盛會嘅國家咧，絕不平等喎。你係大細超啊！係嘛？由頭到尾咧，你係拉住普京啊，自資沉沉喎。咁對於其他嗰啲塔吉克啊、吉爾吉斯啊、巴基斯坦啊嚇嗰啲其他嗰啲，你未必都叫得入叫得出名嘅國家嚇、尤其係好多嗰啲上海合作會議啊嚇。咁另外仲有其他正式嘅會員國噶嘛，係嘛？你完全咧係冇招呼啊！嗱呢啲咧。就真係我覺得你身為一個中國人咧，係咪又係以孔孟嘅禮儀之邦咧？呢啲咧絕對不合禮儀嘅。只但係咧係好合乎而家中國人啊，而家嗰種咁嘅根紅頂白啊，同埋喺香港都有係嘛？喺香港好多嗰啲雞尾酒會，你見到咧係人頭湧湧嘅時候咧，某某人咧係同你寒暄兩句，揸住個香檳酒杯嘅時候，對眼咧係四圍睄嘅。一旦佢發現有一個比你嘅地位同埋財富更加大嘅 VIP 嚟咗，就喺附近咧，佢會即刻抌低你咧，然後揸住個酒杯咧，係走埋去嘅，走咗去第二個嗰度。嗱，呢啲咧就絕對咧係唔合西洋啊文明嘅禮儀之道。之但係咧，中國人咧、香港人咧，時時咧，我會發覺呢幾十年啊，係會咧係見到係嘛？當你發覺啊，喺一個社交場合啊，你只係被利用攞嚟做一個。跳棋裏面上面嘅跳板過渡性嘅人物，人哋見到第二個即刻咧走埋去，走過去離開你嘅時候咧，身為一個香港人唔好氣餒。嗱，你咧有資格出席呢啲咁嘅酒會咧，係某種嘅成就，但係咧你冇資格俾你對面嗰個人咧係留得住超過五分鐘咧，你就要更加努力，係咪 啊，無論你咧可出唔出得起嗰8萬蚊咧，係請到一個喺網約嘅女子啊，去文華東方酒店啊嗰個餐廳嗰度咧開場 VIP 大餐啊，無論你要唔要托水龍借尿遁啊，你要睇到咧呢啲國際場合啊，包括呢一場嘅天安門大閱兵咧，你要記住啊，力爭上游係要向上爬。是要做普京，唔好做嗰啲吉尔吉斯啊、塔吉克啊、阿萨克啊、啊呢啲咩哈萨克啊、啊甚至系呢啲巴基斯坦啊、孟加拉国啊、伊朗呢二打六，点解佢哋嚟咧？因为每人有20亿人民币嘅钱去派，虽然叫做咧系贷款，但系贷款你攞咗，当然可以唔还啦，唔还咧佢唔会派兵系走嚟追翻嘅，所以咧呢啲就系如果有钱派嘅时候。是一隻叫蛇齋餅種式的國際盛會，你要看到很多這些國家就算是覺得浪費了三幾天的時間，既然可以拿到20億的人民幣走，20億的人民幣你拿回去吉爾吉斯啊，同埋拿回孟加拉國啊，有什麼用呢？20億當然是准許他們啊，這些國家在那裡領了錢之後，在中國即刻兌現美金呢，是最多20億美金啊，放落個大箱，幾個大箱嗰度運走翻翻去，一定有辦法嚇。一標般嘅平民咧，用20,000蚊人民幣啊，係去換翻呢個英鎊、美金或者歐羅咧，都阿支阿助嚇。所以嗱，你睇睇呢啲國際場合嘅盛會，你都知道咧，你今日啊活喺一個有冇公義嘅世界啦，係咪啊，鮑生？ 係咁啊，今次咧93大閱兵啊，好多人咧就好興奮嘅。咁喺商場啊，喺學校啊，咁啊觀摩，咁啊唔緊要嘅。但我自己本人咧，我就越睇咧，我就心裏邊咧就越擔心，因為咧嚴然咧好似係二次大戰前嘅一個咁嘅場景啊。喺德國勃蘭登堡門之前咧，亦都有大規模嘅閱兵。而當時咧，阿戈林啊，即係德國嘅即係空軍嘅部長咧，亦都邀請各國咧去參觀啊。德國咧發展佢哋嘅嚇呢啲咁嘅新型嘅飛機，當時唔係戰機嚟噶。就係嗰啲咧年輕人咧參與嘅體育活動，咁啊，但係咧一下子咧全部咧就變曬咧就戰爭機器，咁啊，我唔知道啲人咧就會覺得啊，見到咁多無人機啊、核子嘅東風型導彈啊、新型嘅坦克啊，點解會咁興奮？而再加埋喺個城樓上見到普京、金正恩同埋習近平咧言笑甚歡嘅場景啊，我唔知道咧你哋會覺得咧興奮嘅原因係乜嘢啊？因為咧亦都可能預兆緊咧一場咧。未来的战争啊，唔知几时会嚟，但系咧呢、這个场景咧系真系似曾相识。咁而重点咧，正如陶生你所讲，唔系话睇到有几多个国家参加，嗰啲其实来自中亚嘅国家，咩马尔代夫啊、吉尔吉斯啊嗰啲咁嘅亚塞拜疆啊，喺个二次大战里边嚟讲，当然啦系微不足道啦。而最重要嘅系冇出现嘅，正如你话喺就算计太平洋战争，菲律宾啊。越南啊，呢啲重要嘅喺个太平洋战争里面嘅战场嘅所在，亦都遭受到日本咧侵略啊，受害最深嘅地方咧嘅国家嘅元首都冇出现。咁而更加重要嘅，当然我哋都已经讲过啦，就是、英美方面啦嘅即系总统啊或者系首相啦。咁 Donald Trump 咧，终于咧就出声啦，佢就喺佢嘅社交媒体上边咧写咗一段嘢。嗱，佢嘅立場同我哋嘅即係諗嘅嘢係差唔多嘅角度。佢話成個閱兵啊 ，the big question 啊，最大嘅問題係咩？係要回答嘅係咩咧？係習近平咧，佢成日強調啊，有冇強調到啊？美國嘅支持同埋血嗱，佢用咧一個叫做引號啊，去寫明個血，因為佢再解釋就話，其實有好多嘅美國人咧，佢為咗呢個保障中國嘅自由咧，係犧牲咗。啊！喺中國嘅土地上邊，啊，佢覺得咧呢啲應該係要咧被 honour 同埋 remember， 即係話一定要被記得嘅。但係佢意思即係話中國咧今次嘅閱兵或者呢個反法西斯80周年嘅紀念活動裏邊咧，好似將美國咧完全咧忘記咗咁樣。咁而更加重嘅字眼就係話咧，佢一句我唔知係咪曲線啦，應該都係佢話咧啊，叫阿習近平。將佢嘅最 warmness 嘅致意咧，就俾阿普京同埋金正恩。啊，你哋咧 conspire 又話用呢個字 against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即係話你哋咧密謀喺度對美國嘅時候，我致意一個最深切嘅問候下款就係 Donald Trump。嗱、啊， 一个美国总统用一个咁直白嘅字眼去话俾你哋知，就系其实中国今次嘅大阅兵同埋呢个纪念里边咧，系完全将二次大战里边美国对于中国嘅支持，同埋美国对太平洋战争嘅贡献同埋牺牲，完全一笔抹去。咁而且更加点名，就系你哋三个人咧，而家准备咧密谋啊 ，conspire 就对抗美国。咁呢一点咧，我觉得其实先至值得留意。但系当然啦，好多嘅媒体咧就冇呢个大肆报道啦。 因为他们不敢嘛。好啦，咁另外咧就系、是，当然啦，系唔会与你美国，而美国同埋欧洲亦都当你呢个大阅兵咧视为非法，啊，亦都咧系不存在。咁啊，呢一次嘅阅兵咧，好明显就系强调咗中国吓自绝同埋切割于咧喺呢个文明世界之外。你自己拿手上拿住一扎二仔、三仔、四仔呢啲牌咧，系一撇烟都冇，系一只 king、queen 同埋 jack 都冇咧，其实。你坐一个赌台嗰度咧，无论你系玩廿一点啊，定系玩啊呢个啊 poker 咧，都系输紧嘅。因为呢个世界咧，吓黑桃烟喺咧啊美国嗰处啊，同埋咧 Queen Jack King 同埋 Jack 咧就起晒咧呢个西方。当然一个俄罗斯手上有核弹，你可以拗俄罗斯都系一张大牌。但系俄罗斯喺乌克兰战争之前，或者可以计呢个四条烟市，即系四只 A 里边嘅红心。或者是街砖 A， 但是现在呢起好明显呢已经下降到呢是起码是一只十仔同埋九仔。是吧，咁已经呢是变咗一只呢一个呢是二等嘅国家，唔系三等，但绝对唔系第一流。因为呢正如我呢不久前所讲，就算呢场俄乌战争打落去呢，对于普京呢是一个好大嘅虚耗。当然乌克兰呢你可以呢是八年抗战呢是全民焦土玉石俱焚。正如呢我讲过，我哋好奇怪，系嘛？呢个乌克兰咧，当前咧系冇人反战嘅，冇人主和嘅，嗰啲政党系冇声出嘅。同埋中国喺中日战争期间咧，有一个低调俱乐部同埋主和嘅汪精卫，直接走去南京嗰度咧组织政府，系同咧日本咧系正式往来。呢个咧完全唔同。咁至于呢个八年嘅抗战咧，台湾嘅国民党咧个声音亦都系好微弱。你应该咧系大声向全世界强调吓呢一个1937至到1945年咧，当时系南京嘅中华民国政府咧正在主政，而领导八年抗战嗰个咧系蒋中正委员长。喺台湾嘅国民党只有一个朱立伦咧喺度好微弱咁讲咗几句，马英九咧系冇乜点出声。就最大嘅咧就系台湾嘅国民党，如果你要肯定你嘅存在，你喺9月3号嗰日就应该呢係打出蒋介石个肖像，但佢哋唔敢呀。係因为你而家讲㗎嘛，八年抗战，八年抗战嗰时个中国领袖系边个呀？唔系习近平，亦都唔系毛泽东，而系呢蒋介石。 係 咪蒋同埋宋美龄。呢对伉俪呢对夫妇呢嗰时呢喺国际上面系名人，多次登上时代周刊嘅封面。而你国民党如果够胆，就喺呢个时候应该咧就系租一个地方咧，系由国民党嘅高层啊，包括马英九、朱立伦、傅昆萁等人，系召开一场咧系纪念啊抗战胜利嘅80周年，啊正式喺嗰处咧系表达一个对蒋中正肖像咧系呢个咧低头默哀。周围你亦都咧安排咗好多嗰阵时系打击日本啊嘅国民党嘅将领，包括咧张灵甫、宋希濂、张治中、王维，同埋咧广东嘅涉恶李汉云、张发辉等等，罗卓英白崇禧、孙立人，将啲将领啊嘅肖像咧喺蒋介石嘅大肖像两边咧系布满，然后咧由马英九、朱立伦率领，就向啲肖像一个咧巨一幅巨大嘅青天白日旗，系咧举行呢个咧默哀。你呢个咧就系公关。咁但系你喺嗰度啊反呢个大罢免啊，喺度闹呢个赖清德啊冇用，因为你唔敢讲，将你唔敢将你自己嘅本色咧系贡献出嚟。 当然啦，比太监都不如啦呢个国民党，因为连前主席洪秀柱啊，仲要走到去北京啊去参加呢个大阅兵，你谂下即系肉酸到咩地步啊？你鸦雀无声，或者你唔敢进举行呢个纪念活动，唔敢咧出到嚟讲，究竟呢个八年抗战咧系中国 呢個國民黨啊，定係中國共產黨領導嘅？唔緊要，但係咧，洪秀柱咧，仲要走去咧北京嘅城樓咧，咁樣阿谀奉承陪笑咧，哇！我真係覺得國民黨咧就真係即係滅黨啊，唔需要再存在啦。 係啊，所以咧佢就係得把聲，就算把聲都好微弱，唔緊要嘅，你得把聲。话咧你要理直气壮咁样系讲出嚟，系咪啊？ 嗯， 系嘛？佢唔够胆啊嘛，唔够胆，你一味就话而家民进党煽惑台独啊咩嘢？咁呢个时候你咪可以展开你个公关啦，系咪啊？ 所以今次大 真系好失败啊！台湾咧呢个地方同埋呢个人嗰啲人嗰啲从政咧，我觉得咧，即系个格局就好细咯，系咪？喺呢方面，个国民党系失败过民进党。 所以今次嘅大阅兵咧，其实唔系睇有乜嘢国家。有乜嘢兵器啊？同埋有乜嘢嘅即系活动？其实系调转睇，系睇冇乜嘢嘅国家嚟， 系啊， 或者冇乜嘢嘅政党咧，系鸦雀无声啊？边啲咧完全咧唔敢出声？呢啲先至系咧值得留意嘅地方。 另外一个就系泰国啦，泰国点解唔会派人出嚟？泰国都系亚洲喎，系咪啊？就因为当时的泰王拉马丹咧，暗中其实是同情日本，吓，同埋咧佢非常之同意日本呢个大东亚共荣圈，同埋日本嗰阵时嘅军方嘅政府提出要将整个大东亚解放，系驱逐啊呢个西方嘅白人殖民主义者，包括英国、法国同埋荷兰。呢个对于泰王嗰阵时系非常之啱听，因为泰国咧系一个自认为喺东亚咧系企得好强嘅国家。佢咧係抗拒英國同埋法國嘅殖民啊，嗰個擴張咧係非常之成功，因為佢有泰拳同埋一個咧好強悍嘅民族性。咁所以其實泰國嗰陣時咧喺太平洋戰爭之後咧，係美國啊一度啊係認為泰國係另一個西班牙，泰王係另一個佛朗哥嗰陣時啊，當然後來冇事啦，因為泰國好難得嘅咧就係堅持反共，即刻咧係為咧西方咧係守住中印半島。嗱呢個反共咧。啊，同埋啊，嗰陣時佢個對於日本個態度咧，亦都係好重要嘅。嚇，就由呢一點咧，你可以引證得出咧。嚇，嗰陣時1937年至1945年個國際風雲啊，係幾咁複雜。呢好多嘢唔係一刀切，唔係話咧黑白分明係嘛。咁所以呢次嘅閱兵咧，泰國咧不在場。啊，呢個咧印伊朗啊，呢個咧伊朗在，但係咧印度唔喺度。但你覺得話啲小粉紅覺得好 happy， 係咪呢個第三次世界大戰即將爆發？嚴格嚟講，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咧係爆發咗。正如我講，係嘛？喺呢個 AI 啊、電腦嘅滲透啊、病毒嘅擴散啊，啊，同埋咧喺某個所謂自稱嘅東方嘅國際城市之正式完結啊，啊，實施戒嚴啊等等咧，你已經係第三次世界大戰。喺界廣義嘅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開始咗，而且美國咧係好不幸有一場內戰，就係咧左交。你要咧讓外就必先安內。喺第三次世界嘅熱戰啊開展之前咧，歐洲、英國同埋美國必須先收拾啊國內嗰啲蛀蟲同埋咧嗰啲白蟻啊，呢個另一回事係嘛？咁所以嗱，你今次咧再睇下呢場嘅閱兵。美中不足，你就同呢個30年代嘅德國相比咧，嚇佢今次如果你真係要顯示實力，淨係個軍隊嗰啲武器曬出嚟嗰啲長程導彈啊、坦克車啊，同埋嗰啲人工智能機械人係冇用嘅，唔夠啊！你應該咧曬出一隊咧係中學生，係啱啱睇完嗰啲咧南京照相館嗰啲嚇中學生共青團嚇，甚至係小學生著曬全套軍裝。揸住一支玩具槍，緊跟喺各個解放軍啊嘅部隊同埋方陣後邊，你應該咧係將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嗰啲精英同尖子，係將香港特區包括可能啊呢個潘小妹妹嗰啲咧，係一齊叫佢哋今次係換曬軍裝，揸住支無形嘅呢個槍係嘛，戴曬軍帽，然後咧。用翻3个月时间喺北京嗰度训练，跟随解放军嘅步伐一样咁整齐同埋严肃。啊，呢个咧，16岁至到25岁，12岁至到16岁，然后咧就6岁至到12岁，3大方阵，你应该咧喺后边啊，一样喺度嗌吓，呢个打倒美帝国主义，打倒日本军国主义，系咪喺度一路 chop chop chop chop？ 呢、这个今次我觉得系有少少美中不足咯，净系军队冇用噶咯，因为阿妈系女人，军队啊系理所当然咯。中国仲有一个强项啊，系叫民兵啊嘛，啊民兵我今次有冇咧？我睇唔到， 我唔知，我冇，我唔知兴奋啲乜嘢啦。 但系你应该将小粉红啊，同埋睇咗嗰啲抗日神剧啊，你揾翻唔好多啦，三几千啊，好似奥运代表队咁入场。打世界杯都有预备组噶嘛，系咪？足球都有青年军噶嘛，系、嗯、嘛、嗯？你应该安排嗰啲咧系入场 chop chop chop 啊！但系呢个咧喺平民嗰度，喺小粉红同埋战狼组咧就唔见有代表出场，這個、呢个咧系令人非常之失望嘅。 嗱，我唔知兴奋啲乜嘢啦，因为咧特别系譬如话而家中国大陆咧内卷咁严重啦。有20%嘅大學畢業生咧就冇公開啦，就算有嘢做嘅，全部你都知道噶啦，喺網上見到嘅，北京、上海、廣州，全部都係降薪同埋裁員、內卷，跟住咧啲嘢就賣唔出，樓價咧就要全部咧下挫，咁呢啲個中國大陸嘅常態，咁而香港亦都係一樣啦，咁你哋啲樓啊或者係啲企業啊中小企啊。要結業啊，或者你嗰層樓或者商鋪已經唔見咗一半嘅時候咧，你仲望住呢啲用好多錢換翻嚟攞嚟威脅世界和平嘅武器，你會覺得好興奮？我就唔明呢個邏輯係咩？即係話你冇飯開嘅時候，你望住支核彈咧，你就覺得咧有多巴胺，跟住上腦，跟住喺度叫囂。但係你轉翻轉頭，你翻到屋企。你個米缸係冇米喎，你層樓已經跌咗一半咯，同埋咧你聽日冇公開喎，我唔知道咧你興奮啲乜嘢 啊？呢個咧我可以解釋，就係中國人啊呢啲民間咧，佢哋普遍咧係有一隻叫宏大敘事嘅焦慮症。咩叫宏大敘事咧？北京嗰啲的士司機啊，好多年前都話，一上車咧，佢哋睇開呢啲《環球時報》，就喺度評論咧啊呢個叫海灣戰爭啊。啊！美國總統啊，呢個布殊啊，911啊，今次你死啦，係嘛？呢個美國就嚟衰落噶啦。跟住美俄之間咧，係話哇，普京咧係好有吉士啊，係可以挑戰美國啊。咁然後呢個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亦都咧好多嗰啲中國嗰啲平民咧喺度愛恨咧係好分明喺度評論 Donald Trump 啊。跟住咧又話美國加關税啊，美國就嚟死噶啦，美國衰落啊。呢個咧亦都傳染到中國香港特區。嗰啲親中愛國嗰啲群組咧，係有時我見到咧，係嗰啲人好中意講大敘事，就係咧呢個世界大格局，21世紀咧一定係東升西降，中國咧一定你而家喺個世界嗰處咧係好勁，仲有嗰啲大敘事一講埋，你睇下嗰啲高鐵而家幾犀利，係嘛？北京、上海，你睇天津咧都高樓大廈林立，係正過你洛杉磯、芝加哥同埋紐約。但系呢啲宏大敘事啊，嗰種中國人咧，佢往往咧係窮過人嘅，佢手頭係冇錢嘅，佢而家咧係被強迫咧去徵收社保嘅，佢睇到通街都係吉鋪嚟嘅，佢手上邊嘅錢咧係越嚟越少嘅，嗰度咧就係佢哋嘅前總理李克強講，6億人咧係平均收入1000蚊，10億人咧平均咧係2000零蚊。你揸住1-2千人民幣啊！呢啲咧啊，被中國視之為低端人口嘅咧，佢哋好中意講高端嘅國際政治話題，同埋宏大嘅呢個叫國際博弈。 好啦， 呢啲咧佢又唔知道自己咧身上邊嗰啲衫褲啊，係除低落嚟值幾多錢？ 依大部分人 然後咧就講美國點樣衰落，呢啲係中國人一種咧好普遍嘅民族性，呢、這個叫宏大敘事焦慮。 你個學術 其實係內心，其實你都知道，其實佢內心焦慮嘅， 係 嘛？其實佢哋知道自己咧越嚟越窮，係越嚟越縮水，但係佢哋一定要咧係透過呢只宏大敘事，因為佢哋嘅領袖喺度講要建立一個咧人類命運共同體，東升西降，所以佢跟住呢只咧叫民族狂熱嘅交響樂嗰度咧出埋聲。就算是旁边學他在旁边拍手是同埋讲埋嘢。呢啲是人哋嘅国家冇啦。反而你喺英国同埋美国呢民主国家呢，嗰啲选民啱啱相反。佢哋唔会讲世界局势嘅。就算是英国嗰啲教授啊知识分子，佢係讲国内嘅事，叫 more inward looking。inward looking 呢就係讲喂减税啊加税啊，而家 Keir Starmer 嗰个呢 ,immigration 啊嗰个移民问题啊。係嘛？佢哋咧只係講咧國內，譬如話嗰啲交通啊、癱瘓啊、太多嘅罷工啊，係嘛？同埋呢個咧 DEI 啊， 西方的白人黑人的选民啊，如果他们投入啊这个公共的论述的话呢，他们讲身边的琐碎事。是不会讲呢出面呢发生紧咩事。 原因好简单㗎嘛。其实因为。 这个民族性之倒错呢，你嗰个呢我观察中国人咁耐呢，我发觉呢呢、这个中间个相反啊，一个是 outward looking， 一个 inward looking 呢嗰、那个对照啊。 你 是好鲜明。 你讲嗰啲中国人就係咁样。譬如话而家因为大阅兵，成个北京或者部分嘅大城市进行嘅宵禁啦，又或者係呢啲刀啊锤仔要登记啦，厕所又唔俾去啦。跟住咧就要咧，即系清空 厕所要监控，系啊，唔俾装晒 video cam， 等于监控，等于唔俾啦。 因为大出现大量咧呢个反共标语，系嘛？喺呢个情形之下咧，嗰、那个宏大叙事嘅焦虑症咧，吓将会咧喺香港咧系有更加可观咯，系嘛？ 嗱，冇错，因为 你自己啊多咗钱定系少咗钱啦？ 其实系关你 差事，中国强唔强关你乜嘢事啊？你系咪即刻有钱落袋啊？我成日讲 follow the money 啊嘛，系嘛？ 嗱，呢班人咧， 李家超庆祝八十周年啊！啊，呢个抗战胜利，每人派5000蚊，咁你啊当然要庆祝啦，系咪先？ 嗱，呢班人正正系知道咧，佢关乎佢切身嘅问题啊，譬如大到啊，究竟就业啊，啊房价，或者系究竟内卷啊；细到佢嗰条街究竟嗰啲城管啊，或者佢自己嘅仔女嘅就读啊嘅问题咧，佢哋都唔敢咧出声嘅，唔系佢唔想讲。佢係知道出咗聲之後佢有後果，佢亦都知道呢個國家嘅遊戲規則，所以佢嘅宏大敘事咧，佢就即係所謂嘅配合國家嘅試點，於是乎咧就配合之餘咧，自己喺度亢奮，或者通過呢個過程裏邊咧去發泄緊啊！即係美國去唔到啦，亦都一世都未去過啦，咁啊，於是乎咧就喺度幻想緊咧美國點樣衰落啦，跟住中國點樣強大啦。但係翻到去嘅時候，依然咧面對所謂家徒四壁啊，又或者跟住個屋企啊，跟住今個月嘅佢哋嘅房貸啊，有冇著落啊？呢啲其實佢哋自己知嘅。不過佢哋人好得意嘅，即係你一係就通過咧啊，呢個飲食或者男女就釋放個多巴胺。咁但係喺中國人嚟講咧。即系呢方面咧，其实佢系通过头先我讲啊，佢见到嗰啲核弹啊，见到嗰啲无人机、坦克，佢就会释放好多多巴胺。呢多巴胺就令到佢咧可以个肚食唔饱啦，佢住即系着唔暖啦，住唔够啦，咁佢都可以 着得暖嘅，系啊， 系嘛， 住就住㓥房唔紧要。呢个多巴胺即刻有一种咧喺大脑嗰度分泌一只亢奋症。令到佢哋咧，好似咧，喺手術之後啊，係落咗嗰只嗎啡咁樣，嚇係暫時忘記佢嘅痛楚，嚇所以呢個民族咧，嚇你要咧係深層去認識啊，先要知道點解佢出現好多啲抗日神劇啊，呢啲嗱你嗰一日同一日喺廣州又走架揸人揸架車咧，走去扮炮彈飛車，嚇撞低唔知幾多件啊，嚇嗱你香港啊電視新聞你派人上去採訪下，嚇。大湾区喎，一小时生活圈喎，你嗰只喺广州，如果呢啲咁嘅揸车炮弹飞车案咧，系多咧，你食饭咧，系你安唔安宁？当然学讲到呢度，好多中国人就话，系嘛，美国仲衰啦，英国仲衰啦，你 BN 都去到英国抵死啦，系嘛？我你放心，我会令你哋开心嘅。久唔久我哋都讲俾你听，英国几衰咧，系嚟到咧弥补翻你嗰个咧深受创伤啊。嗰、那个心灵系嘛，走出去嗰啲全部淤血嚟嘅，入到嚟嗰啲全部系正嘢嚟嘅，系咪？好恭喜你啦，系嘛？好啦，今日咧，喂，讲下，我都好亢奋，我都一定要呢度收咪，系嘛？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嘅收睇，呢个风云谷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如果仲未订阅风云谷嘅，请订阅，我哋已经步向50万嘅订阅噶啦，多谢大家。你都知啦，而家香港 in a way 都系叫 trouble water。咁既然我哋揾到条桥 over the trouble water， 我觉得都值得行一行呢条桥嘅。 我希望好快有机会，我同你就成为喺海外同埋香港好多身处 trouble water 嘅朋友啊，系嘛？同佢哋搭一条桥，令到佢哋咧成为一种慰藉啦，系嘛？ 眨下眼，风云谷的订阅人数已经超过了40万了，感激海内外的朋友一直以来的鼎力支持。为了回馈大家，我们已经进一步加强风云谷的内容，